花生多白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下一節，喂，朱海迪好似一個挑79個而家， 咩79啊？ 69啊？ 唔係，佢冇挑人啦。佢挑建制派啫嘛，佢挑77啦， 好多人喺度一挑69喎，你讲讲你点睇先啊？ 嗱，我就觉得嗱，我睇就好正面嘅， 系 正面嘅话就朱凯迪做嘅行为，反而就系其他嗰啲人咧，我觉得就硬胶嘅。第一，有人话喂记协系咪有鬼啊？闹佢，喂大佬，有个议员提一个咁嘅议案，话赶走晒新闻界，记协就算几亲泛民都好啦。你一定要出声闹佢噶嘛？点会唔出声闹佢啫？ 唔知啲人即系喺呢一点上边，我唔知啲人闹咩嘅。记协一个咁嘅官方立场，佢可以讲啲咩咧？我赞成你讲晒所有新闻界朋友出去。 但系个问题，佢自己提咗之后，佢自己投反对噶嘛？摆明你都知佢个问题，佢抌波钟噶啦。即系佢提咗个动议，但系佢之后佢会投反对噶嘛？即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你喺成件事嘅话，你当成个反对派阵营嗰样嘢嘅话，系你评论佢呢个行为啱定错啊？定因为你同佢解释嗰件事？我觉得好多人就系话，觉得要有个生跛，就系话，喂，我觉得佢做得唔啱。 嗯， 个问题，你有冇谂过点样同佢解释件事啊？即系反而我觉得有样嘢就好代表样嘢，选得朱凯迪嘅人嘅。 佢會明佢呢個 gesture 係啦，會明呢個 gesture 係點解？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你泛民嘅話，需要好多人嘅議員嘅行為翻嘢。你點樣解釋你行為？你點樣教你嘅選民知道你做呢樣嘢點解？好多人話民主黨成日話唔拉布，大佬民主黨頭嗰班人唔明啊嘛，所以民主黨行為上面做好多樣嘢，去審慎去處理嘅議案。咁佢嗰啲受眾。得啊！喂，拉布唔得喎，拉布因为已经咩污名化咗嘛，邓波中咁问题，我审慎处理议案嘅啱噶啦，我有问题嘅问噶啦，问尽佢嘅问啲又啱啱啊！即系好多人话民主党唔用拉布呢个字，你要明白唔系民主党用唔用呢个字啊，系佢要对佢自己嗰班选民去讲噶嘛。嗱、朱凯迪嗰班就代表，同咗朱凯迪咁多票，嗰班系好成熟嘅。 嗯， 我唔系好识好多朱凯迪嘅投佢啲票嘅人咧，喺度闹朱凯迪做乜戆居居整呢样咁样嘢出嚟。投得佢，话我开得觉得香港其实系一个曙光嚟嘅，因为有班选民，几大班选民系明佢啲行为点做，而佢 supporter 系好少咁样接入去，我呢样系好紧要。而究竟个问题就系呢班 supporter 可唔可以将呢个咁嘅 message 话俾其他人听？喂，而家系一个咁嘅 situation， 我用所有方法。我要讲呢样嘢出嚟，呢样嘢先系最紧要噶嘛，系变成就系话唔系纯粹系即系一个姿态上，你个市民上面或者姿态上有冇方法去话到俾其他人听，而家系一个咩状态，一地两检系几严重？ 嗯，明白晒，咁你赶时间就行先啦，我费事你。 反而我想大家谂一样嘢，其实最近有国歌法，我系觉得国歌法可以 同一讲， 系同一地两检可以有啲嘢玩嘅。即系大家俾下民间智慧，可唔可以一国歌法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一地两检有几咁扑街咧？ 屌你嗰啲叶国谦啊，真系粒猪嚟嘅，真系扑街唔捻用脑啊！咩叫一听到国歌我要肃然起敬？ 喂，俾住嗱，喺酒店我讲一句，好紧要啊，肃敬起言啦 ，OK 系啦。国歌法有样嘢，大佬国歌法系写明系喺话明官方要奏唱国歌嘅回合，系、第一要奏唱。第二樣嘢，佢話當有啲情況嚟，可能體育運動會嘅時候冇人奏唱啦，要播嘅時候都當奏唱嘅情況，唔係所有國歌都有反應嘅，大家睇清楚。雖然你話大陸啲法例可能唔係即係跟住咁執行， 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嚟嘅。 係啦，香港搬過嚟可能會嘅。 而係香港有好多隱形嘅人，喂，唔該曬你啊， 拜拜。 即係而係香港有好多隱形嘅人，以擦鞋為己任，你明唔明白？依家香港嘅環境就係話，你叫我做十成，我要做15成，我先覺得我自己對你忠心。你明唔明啊？王華，即係我愛你，我唔單止要幫，即係我唔單止話俾我聽，行動上我愛你，俾錢你使。 我要帮你做一啲你好好为嘅，譬如你脚趾，你需唔需要行啊？你脚趾行嘅时候，我想唔想帮你舐啊？ 猪鞋底，我第一样谂到就系、是， 我仲要猪你嘅脚趾，令到你觉得舒畅。你觉得咁样先叫爱？你觉唔觉得爱唔紧要啊？问题就系话，我可以根据我自己嘅行径，话俾全世界人听，连你脚趾咁卵臭我都肯住，我系好卵爱你啊！黄华，即系香港而家要变成咁啊！即系头先讲嗰个环境就系话。我梗係明白你要即係譬如你奏國歌嘅時候不外乎幾種情況嘅啫，可能升旗啦，嗰種升旗可以係每日嘅，即係譬如學校升旗嘅時候，咁問題就係話好啦，當你立法會突然間攞個錄音機出嚟 播國歌， 我播國歌嘅時候，你不撚咗係咪個個好似神豬派咁動起啊？使乜個個肅然起敬啊？使乜個個敬禮咁樣啊？ 一有事拉布我咪播 國歌咯，咁唔使拉啦。你叫我长毛话你个女自赖过笨，咁啊人民，咁啊个个都戆鸠鸠咁企喺度，都敬你啊！喂，我觉得系好捻好笑啊！ 真系谂过，你攞假设啲人喺上水卖水货，你都无端端有个契弟喺度播国歌，全部唔好嘴埋， 即刻我哋 即刻企喺度， 即刻要唱自赖先， 即刻自赖啦！ 我哋一齐自赖啦！咁当然，喂，现实就唔系即系咁捻可笑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好啦。Get down to business， 即系用阿蔡奇嘅讲法，你系咪要有一啲规范？即系成个立法程序要起码要咨询啦，起码框架要俾人讨论啦，起码你政府有个责任喺度话俾香港人听，点解你唔使惊呢样嘢啊嘛？咁你而家唔系嘅，哇！屌，我哋尊贵嘅汤家华前议员，冇人识得用呢一招，原来喺基本法个框架底下，讲捻咗算噶啦， 系咯。 唔使立噶， 涉咗 话俾你听，而家有噶啦，仲要有啲聪明嘅人，即系我都唔系好想讲。阿一哥，阿前一哥有追溯力噶，喂，你点知之前啲人系咪喺度玩嘢啊？吓，屌，基本法几时开始生效噶？1997年七月好嘛？ 喂，宪法都可以拉人嘅，咩事啊？而家 喂，而家你知道啊？啲车 cam 都已经成街都系啦。喂，你可唔可以追究翻我上年11月屌踢波嘅时候，突然间你影到你播国歌嘅时候，我转头喺度玩手机，你话我唔捻庄严起敬，哇！屌你今日无限上纲，咁我问你，你个政府有冇责任话俾香港人听呢样嘢唔使惊咧？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同你讲，哇！国歌法系咪应该即系庄严？唔系讲嗰啲嘢，问题就系话你成件事政府。你啲咁嘅狗官有冇责任同香港人话俾香港人听呢件系咩事？ 佢哋中午校场叫得狗官，又点会有责任啊？ 我都希望你啲狗都有啲人性啊！喂，重要，屌你老尾！我真系想问，既然阿汤大壮可以咁消息灵通，知道呢一样嘢点喺香港执行嘅时候，林郑知唔知咧？你完全又唔使超吹风噶， 佢又唔使讲嘢， 你又唔使吩咐你啲下属话俾香港人听，将会有件咁嘅事噶，你只字不提噶。喂，系咪有人 override 你做呢个决定啊？系咪有人唔俾面你啊？吓、啊，系咪西环落咗 order 一定要咁做啊？仲要系唔信你嘅林郑月娥，要呢件事过晒人大常委会，你先最后一个知道啊？连阿汤大壮都知道嘅林郑，屌！ 所以佢都有777票㗎喎、哦。 我都讲咗。即到而家呢个 moment 嚟睇，林郑连689第二资格系冇机会，即系完全冇资格做。689嗰时完全有自己嘅自由度。 超然囉。 去搵佢自己嘅内阁，搵边个做边啲。即当然佢到最后那个任命系西环有人落 order 俾佢拣咗呢个人，大家啊扯下猫尾系啊，我拣阿波叔啊。 而家连猫尾嗰下都冇埋啊嘛。 而家林郑系扯猫尾嗰下都冇埋啊，好似名义上就俾你搵人，你搵下啲苏敬恒都唔得，苏 B 都唔得嘅。 苏 B 都冇啦。 咁我唔知你即系究竟林郑有啲咩嘢做得到？即系当然，我唔系 discredit 晒你林郑，你上台到呢一刻。有啲咩政策上嘅嘢改变咗，又或者你处理个行政立法两会嘅关系，即系呢啲嘢我完全系睇到，香港人都明白发生咩事，但系问题，即系我上个礼拜做咗集网台节目，大家之后会睇到啦。你作为一个政务官，你喺政府入边工作嘅人，当然政策嘅大方向，你讲到最衰嗰刻，西环定捻晒噶啦，政策点制定香港内部嘅事啊嘛。咁我又係想問一下，當定立一個政策嘅時候，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政务官系冇权讨论、冇权知道、冇权咨询、冇权话，即系冇权问香港人呢、這个政策仔细地应该点样执行？喂，讲得啱噶、哦，头先我讲啲咁 ridiculous 嘅情况，系咪喺立法会度你开下会，我突然间播只迟奶，你过捻个捻样，企喺度冻好冚唪唥，哇望住朱琪喊啊，咁捻系噶嘛？喂，咁你呢啲嘢？你系咪要个框架成熟？你话晒俾香港人听，你系咪讨论完你先出一台啊？ 喂，但你唔好讲国歌法啦，你一地两检都搞成咁啦，你仲指意国安唔系国安你国歌啊？而家我搞唔出国安你国歌嚟咁搞法，国歌法点？你可以点？ 我而家我系戴捻张头盔先， okay. 你唔好话我点样蓝思，唔好话我点样建制思考。 嗯， 问题就系话。即系嗱，好坦白啊！大家见过香港最所谓叫做最旺盛社会运动嘅时候系几时啊？你而家出一个所谓叫一地两检游行，即系唔好话用人数去定嗰个游行究竟成唔成功。而家香港讨论嘅人相对地比较少，讨论到有结果，大家有一个行动出嚟，有一个纲领要去抗争啲咩嘢？好老实讲，而家呢一刻冇 冇咯， 人哋要上马嗰刻，好似。几时开会几时过，林郑都已经有死亦有死线话俾你听。而家系冇一个从政嘅人，即系好坦白讲，得罪啲讲句，包括朱凯迪，即系大家对佢咁有希望啦。冇、一个咁嘅人话俾我听几时几刻喺电饭煲睇大家吓，唔使约嘅，冚唪唥自己 show up。到时到后礼拜三晚要表决嗰刻，唔该就大家 show up 喺电饭煲底下。有冇人话俾我听有个有政治承担嘅自称从政者，前又好而家又好，我遑论佢系究竟自己自称系温和派又好，泛民又好，佢系激进派又好，你话俾香港人听，我而家就呼吁一个喺电饭煲底去围呢个政府表决，我的目标就系50万人，你有咁捻远大目标，我一定报名，一定去，一定见到我，讲捻完。问题就系话，而家你都好似组织埋啲吓咁样三 上礼拜三好少人嘅啫，以我所理解系。 即系当然，阿明又会 challenge 我噶啦，系嘛？佢又问我，咁系咪300人系咪唔做啊？咁梗系做啦，我唔系话你唔做，而系话喂，老实讲，去到啲重要关头，大家可以放胆啲，一次过吹200万啦、啊。我真系唔知道有冇200万人得唔得噶，我唔知道警方会唔会发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喺度集会嘅，我唔知道有冇嗰日又有人冲入去政总嘅，我真系唔捻知嘅。问题就系话喺嗰一刻，你又真系等紧个人话俾我听，我要咁做。所以点解我尊重戴耀廷系冇人知道所谓嗰个占中系成唔成立嘅，唔知得唔得噶，大家都，佢系要啲啲捻咗年纪先有啲回响，你系去到突然间有一日。吓、啊、927咁捻多人坐喺度， 一声就 系啦，仲要系922，哇！点样要好似 so call 有个罢课，有啲学生啊俾人追打下，咁有啲催泪弹，你系要咁样先炒得热吓、啊，跟住嗰个礼拜六先咁捻多人走咗去嗰度，先至 overnight， 你先觉得嗰一刻系占中启动嘅一刻。喂，呢啲嘢 要煲噶嘛？ 人哋要煲噶，阿、戴教授煲捻咗一年啦，所以边捻个闹过戴耀廷？即系我同佢真系唔捻 friend。真系好坦白讲，你冇问题噶。我几时几刻闹错过佢？对唔住 ，sorry。我觉得你系应该值得尊重嘅，冇问题。但系有边个人欠戴耀廷一个公道呢？即系讲到呢一刻，有一样嘢系唔提唔得嘅。社运需要领袖，曾荫权系咪需要同情咧？即系老实讲，即系今日大家就知道咗啊，曾荫权追杀嗰单嘢咧，暂、时嗰段落。 喂，其实好惨啊！咁大个人，你谂下，老实讲，你话 差几 乜？你唔知差几定80啦。老实讲句，你判就判啦，无端端一嘢影下相，成个陪审团解散咗，你话几折磨嗰下真系。 咁有一个俾人 DQ 咗啫，即系基本上佢冇办法喺个陪审团当中达咗一个大比数嘅一个判决。喂，如果系咁嘅时候，即系证明单案件。个检控嘅程度系难度高嘅，咁而家大家就喺度讲紧，喂，既然你难度咁高，系咪应该更加追，即系系咪要追杀佢第三次咧？咁、所以今日就放啲风声出嚟，就系话好似唔会追杀第三次啦。 咁啊， 就话，于是就话，追佢仲快就算啦。即系我想问一下，点解追佢仲快呢？ Okay. 即系当然，律政司梗系觉得佢自己吓、非常之大条道理啦。但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呢个系咪个 ending 咧？我真系够胆写包单，呢个一定唔系个 ending。 点解你要追佢钱？系因为你唔想佢再有钱打官司，你唔系想佢穷咁简单。你而家睇到啊，成个政府睇到呢个强国元对曾荫权嘅打压，唔系单单系一单官司、一单 case 上边嘅，你系想呢个人身败名裂嘅、哦，即系细良讲得啱、哦，喂。你到而家呢一刻为止，你处理个案件嘅手法已经系令到一个黑头发嘅人变咗个白头佬 咯，系咯， 即系判捻咗二十个月， 咪系咯， 佢都仲未开始坐咁滞啊！ 其实系啊，最同佢斗磨喺度， 你系已经折磨咗呢个人五年啊嘛。咁我想问，如果大家有同一条尺嘅话，咁汤显明死捻咗去边咧？即系嗰条友系咪应该拉鸠佢先？啊、即系如果唔讲汤显明，六八九去捻咗边啊？你个花棚系咪僭建啊？ 环游世界咯，佢冇讲过话自己冇僭建啊嘛。 喂，嗰、那个共产党党员嚟噶，香港基本法规定啊，香港嘅特区行政首长系咪有共党，即系唔可以有政党 背景 的？背景 啊嘛， 你个捻样唔系共产党党员，咁都得？喂，十九大系咩会啊？个共产党党员大会嚟噶。你洋洋得意坐喺入边开会，嗰、那个唔系共产党党员系咩？哇，真系好捻好笑！ 可能国民党党员咧，点知啊？ 喂，如果要追究一个人，即系所谓叫有冇人触犯基本法，即系上个礼拜咪好捻得意嘅，咪有班建制派走咗去告嗰班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即系话真系好捻搞笑，告都告捻咗六百九先啦。喂，一个国家嘅宪法。即系大家都觉得，所以叫基本法系一个小宪法，嗰、okay. 个系赋予嗰个地方嘅人有啲咩权利，有咩责任，有咩义务，唔系限制人民嘅自由，限制人民嘅自由。喂，唔该，你普通法里面讲过乜嘢唔做得，我就唔做。嗰、那个完全两件事嚟嘅。而家嗰个人摆到明，佢系冇符合呢个行政长官嘅资格 咯， 佢系唔捻选得。咁但系问题佢做捻完啦，咁点咧？喂，大家可以当冇事。 可能有追溯力咧，唔使惊。 喂，佢冇玩啦，大佬。 乐观啲。 即系所以我讲紧咗好多次，香港有冇俾共产党入司法制度咪健全系讲一样嘢嘅啫，唔系讲佢入出嚟几多次，系讲佢想入嘅时候有冇得入。即系嗱，讲得好白嘅。 O K。 而家系你想同人搞，人哋俾唔俾你搞？你冇得唔俾嘅，佢中意搞你就搞你嘅，呢啲就叫强奸。咁摆明香港自己嘅基本法已经系荡然无存，已经系死撚咗㗎啦。所以唔好，千祈唔好突然间又话俾我听，哇，今日系香港最黑暗嘅一日啦。喂，其实黑暗咗好耐㗎啦，黑暗咗好多日㗎啦。吓、啊、即係唔好话俾听而家先知啊。其实系个对策系好多年前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㗎啦。系、back down 到几时啊？我咁真系。即系2011、2012，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是、共产党已经入捻晒噶啦。好啦，点解要讲呢一样嘢呢？就系、是、我真系要 bring out 一样嘢。喂，曾荫权点解咁捻乞人憎咧？吓、啊，我问你啊，点解咁捻乞人憎咧？曾荫权做嗰啲咩大事大件事啊？喂，董建华，你系香港人，你憎佢，大条道理啊？喂， 八万五， 你点解做冧我啲楼市啊？扑街！我买捻咗冇耐一层楼， 仲弱港， 咁你又话附加产啊？附加产我要跳楼、啊，我冇钱还、啊。喂，咁我要跳楼啫。咁我都知道，即系董建华都有个政策我争啦啩。你要搞仙股，喂，有人嘢都黑我争啦啩。 系啊，做错样嘅嘢。曾荫权嗰五年做咩咧？ 咁曾荫权五年做嗰啲乜嘢？你讲得出乜嘢？ 我就谂起楼啦。 系啦，啱 就得起楼啫。 你净系谂到两个字啫，就系、是、起楼。 起楼咯。 咁起唔起到啊？ 起唔到机咯， 咪就起唔到机咯。我就系话俾你听起唔到，就系、是、搞唔到政改， 就系、是、因为你起唔到机咯， 搞唔到政改，于是咪香港冇雨伞运动咯，吓冇几廿万人，咁咪冇人喺金钟海富中心嗰度静坐79日咯。喂，好简单嘅啫呢啲嘢。咁呢啲政绩边个 claim 啊？林郑有 claim 政绩嘅，我够胆死，我搞个政改，搞捻到一镬粥嘅。 叻仔啦 吓！咁嗱，点解要数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听开节目，有听开唔同网台嘅节目都好啦、 嗯。 共产党对几时香港嘅政治圈系插手插到呢一个地步咧？差唔多你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系一个分水岭嚟嘅。即系有人话李克强嚟香港，嗰、那个唔系最早嘅分水岭、 嗯。 最早嘅分水岭系讲紧五都公投。因为点解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建制派嗰时会有一个反应，就系话。喂，你班撚樣係咪可以拍拍囉？有話唔選就唔選，跟住又要選返你入嚟，佢覺得你玩嘢喎、 okay. 於是嗰樣嘢有人叫替補機制嘛，咁替補機制係導致到咩？係導致到成個立法會第一次拉布嘛， 即係由2011年9月佢開始提呢個議案嘅時候，真係要到辯論啦。原來佢已經去到2012年5月啦、 嗯。 而嗰樣嘢喺共產黨嘅眼中係一件咩事啊？你真係喺個立法會裏面，喺一個立法行政機構裏面，實質上有一樣嘢影響到特首嘅管治。咁即係咩？喂 ,2012 年係咩日子啊？689上任日子。 上任㗎嘛。 佢上任第一年已經搞到一鑊粥啊。仲要就係話你嗰唔知咩五師十四命啊，就因為你班撚樣拉布拉死咗喎。喂，咁你覺得你係689你會點做啊？你话俾阿爷听，唔关我事啊爷， 你就系上一手嗰个咯， 嗰个捻样搞到佢哋五区公投啊，你搞到佢哋好似一镬粥玩嘢咁啊，你搞到而家成镬粥啊，成个立法会都管治唔到嘅，阿爷冇办法要搞佢，嗰镬为之第一镬。好啦，第二镬系咩啊？2012年9月反国教，无端白事，你话俾我听， 喂，依单嘢又关曾荫权事， 哎嗱。知个在乎你点样演绎，而家只镬就喺度啦，吓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okay. 我话俾你听，我话要搞一样叫国情教育，要话俾啲中学生听、小学生听何为爱国，要搞一样咁嘢，系人都知有镬粥嚟噶啦， 啱吗？ 你系咪势必要吹十几万人喺个电饭煲底度嘘何喺如果你嘘啊？边个搞到咁噶？又系梁振英，你势必要搞到咁样嘅。好啦。你梁振英同阿爺讲，唔系我搞， 又唔系啦喂，佢一开电视，唔知有冇开电视， 系上一手， 又系上一手啊！ 撩你曾荫权吓，喺佢在任嘅时间，香港人完全冇爱国之心，而搞到落我度，我就要硬推呢一样嘢。原本呢样嘢唔系我搞噶嘢，吓而家搞到落嚟，要我帮佢执。 喂，咁你咁计法，咁讲到啲嘢咪拉翻六百九度嘅啫，始早。你谂下林郑嗰时又推翻啲嘢上去咁点啊？ 我唔知道，林郑系咪一个咁嘅人我唔知道，但六八九就必然系一个咁嘅人。 O、okay. K， 好啦，2012年9月就反国教咯，2013年七一啊，嗰年精彩啦。 O K， 好耐未试过有43万人喺街嚟啩，我任你噏，唔系43万人啊，边个有噏一个咩数？唔紧要，对梁振英系咩咧？系施政一个警号。点解你接稳咗手咁多？ 咁突然你又点样赖翻？ 哎呀，又系啦。点解系我執政第一年就咁多人搞？梗系个曾荫权啦，埋啲政治炸弹喺度扑街。嗱，呢个曾荫权啊，喂，你而家一铺睇清楚佢啦。 喂， 你睇下呢个人审嘅时候几多人啊？去睇佢审讯啊？嗰啲咩李永达啊、何俊仁啊，哇，陶杰都屌嗰班冚家。 你又唔见阿董杰赖翻食蛋挞个头排唔康？ 嗰个冚，嗰啲害佢系正常，嗰个英国人嚟噶嘛？个问题就系话，而家阿董冇错。85,000想你啲人买到楼，你啲人跳楼你知我戆鸠咋嘛，而家我脚痛下台，我扶咗政治站啦。 Okay. 咁问题就係话喂，而家689洋洋得意喺度喎，同阿爺每一个 presentation 都话俾你听，曾荫权係帮港英埋下香港非常之多嘅政治炸弹。 Okay. 由2010年开始好啦，71就43万人上街喎。2013年10月有咩事啊？ 2013年10月有咩事？ 你一定记得嘅。 死火啦。咁样考我记忆啊 ！HKTV 唔发牌啊嘛， 系啊，但点解又关？ 喂，咁啊 ，Greg So 曾荫权唔系有关曾荫权咩事啊？ 呢、這个就大镬咯！阿 Greg So 就话俾你听，系一男子因素，佢已经好捻坦白噶啦，摆明就系一男子因素。 咁咪林正英咯？ 但系一男子点样同阿爷 present 咧？呢、這个牌根本就唔应该发俾佢。 O K， 咁即系成个故事。 你应该神咁早，你 Donald 曾啊已经同 Greg So 讲呢个牌你唔使攞啦，王维基，阿爷唔捻信你啊！你咁多嘢做乜嘢啫？咁你王维基如果听咗 Greg So 呢个 suggestion 嘅话，佢又唔会买笪地啦，佢又唔会搞电视台啦。 喂，咁你讲咁耐都系同人讲，就系话其实 presentation 好紧要噶啦。 喂 ，presentation 梗系紧要啦。你见呢个689贪污完之后，监又唔使坐。喂，你自己间屋又僭建又成，又唔使俾人拉，又唔使俾人问话。 咁点解冇人 present 佢啲臭恶嘢出嚟咧？即系林郑剁佢一刀，唔会咁嘅咩？ 哎，嗱，所以嗱呢一样嘢啊紧要啦。即系我其实好耐之前，喂，真系系咪林郑而家系叫做话紧事嗰人咧、嗯？我其实真系唔系当时即系庄争选嘅时候，唔系话两个拣唔拣嘅问题，而系话大家都可能觉得有机会林郑六八九第二，六八九二世吓、嗯啊，大家都惊紧呢样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系林郑原来阿爷唔系好信得过啲蛛丝马迹，大家睇得到。 咁原来佢都系 less evil， 即系你话。 啊、我好少用呢个 term， 我少用呢个 term， 即系我落边，我都即系有少少避重就轻，即系唔系话佢系咪 less evil， 我系只系从来都讲一样嘢啫，最 evil 嘅就系北京， 啱， 北京最憎嘅嘢我就做多啲，即系我条路线系咁样 ，OK， 即系嗰日，喂，大家坐喺度，其实明白噶。点解你会两个是但拣一个？你会支持曾俊华？唔通你真系觉得？即系当然有啲人个讲法就系话，屌曾俊华神针咗阴点咗佢啦！你上 Facebook 睇下啦，你揾翻嗰啲人即系选之前嗰啲，哇！曾俊华阴点咗佢啦！我唔想佢高票当选，所以泛民应该林飞落佢度啊！我嗰刻已经系急到濑屎，我话俾你听，即系如果林郑当选咗系六八九第二，香港系扑街咗十年。 嗯， 如果曾俊华可以为香港人带嚟一丝希望，佢系一个冇咁横蛮嘅建制派，我都觉得佢赢咗好过另外一边赢。我唔知佢赢嘅赢面系有几多少。问题就系你问我会唔会系尽最后一安屎嘅绵力去帮佢嗰一版？如果帮到嘅话，咁我唯有就系话，咁我会淋落去啦。即系你问我如果我有票嘅话，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嘅论述嚟讲支持你唔淋落去，你觉得大家一齐唔理球嘅？咁我就系问你，个 scenario 如果佢到最后真系可能喺第二轮投票或者第一轮投票输咗好少，你会唔会为呢样嘢负上直接责任啫？冇一个人答过我， okay. 包括当时选嘅人，条数系点计？我已经在 Facebook 写过好多次，因为你不知道第二轮转变投票意向有几多少人，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那一票冧落去是赢定输，你是不可能找个你认为只会出现的选票结果嚟话俾人听你嗰票有冇用，嗰样嘢未发生㗎嘛。 所以第一弯其实应该冧落去㗎嘛。 係,exactly。即係你唔知赢同输㗎，你係要冧落去，你係 show support 又好、你係要增加佢赢面拜 0.0001% 都好。 係啊。 呢样嘢值唔值係你嘅价值观。 结果连第二弯都冇啦，最尾就。 咁当然係啦。咁问题就係话好彩係即係冇呢件事啫。如果真係输咗、okay. 因为几个泛民系冇投佢嗰票，我问你呢班人会为呢件事负上政治责任啫。我从代最尾都系讲件咁嘅事，唔系 less evil 定 greater evil 嘅事，即唔系嗰样嘢，而系话你会唔会觉得有分别？即系当然，你会记得有人讲就，唉，分别好少啊，唔紧要啊。而家就话俾你听，梗系紧要啦。北京相信嘅人就梁振英，又或者术上边可以去非常之100% 贯彻北京强硬嘅政治手腕，就只有梁振英一个，连林郑都唔信嘅， 系咯， 苏 B 都唔得，点会信得过林郑啫？ 信汤家华、啊。 Exactly， 喂，嗰件事就系咁样样。而家就系话、那個， 咁汤家华开头唔出嚟选咧， 未系时候啊！ 做咩喺时候啊？咁唔怪之你话香港仲未到最黑暗的一天啦、 啊。梗系啦，唔好讲，即唔好讲呢啲嘢。喂，当你林郑都信唔过嘅时候，胡苏佬系咪更加信唔过啊？梗系啦，唔信唔过到连777票都冇。咁你问我，作为一个香港人，你系咪应该支持一个北京完全唔信任嘅人？我就话俾你听，一定要支持。讲捻完，即系唔系我攞翻啲嘢出嚟讲，而系话你睇到嘅啲嘢。好啦，原来十月就 HKTV 发牌啦。 系啊， 2013年12月咧就开始讨论个政改啦。去到几时啊？去到2014咪831落闸咯， 831落闸啦， 系啊，落闸完就跟住系 咁，但系落闸又都唔会烂，嗱都系Donald Trump 度噶。 佢已经同阿爷啊之前嗰时啊 present 咗好多次啊，系呢个曾荫权啊，连结埋啲英国人啊，搞捻到我哋而家咁嘅田地啊，阿爷你净系帮我做一件事啦， 就怼冧佢啦， 怼冧佢都未够，要佢身败名裂啊！佢乜嘢原因要身败名裂啊？屌你，佢政务官嚟噶嘛？即如果我是林郑，我呢一下惊啦，捧得你上去就即系差得死你。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所谓叫做你有冇黑材料？即系在我眼中，你话告呢单案有咩公共性？我觉得系零。即系第一，即系 in context， 你就系指控紧佢贪污，大家审紧系一件贪污嘅案件。咁我想问系有冇贪污案件系冇行贿嘅人，而行贿嘅人又唔捻使告嘅？你除非系捉唔到嘅啫。而家大大隻字三个字个名 曾荫权啊， 喂，拉嗰个叫曾荫权啊，司法法案嗰叫黄楚标啊，因为佢要个牌嘛，啊你唔能捉埋嗰个人嚟审嘅咧，咁得意咧， 净系捉一个， 点解可以法庭接纳一个原则就系话你系揾唔到行贿嘅人， 但揾到受贿嘅人， 揾到受贿嘅人你都要拉佢，你都要判佢，啊好奇怪，即系香港系可以变成咁样嘅，即系喂。佔中之後， 跟住就喺本土派兴起啦、踢劫啦，点解成条戏鬼嚟嘅吓？讲嘅就系一样嘢啫，原来就系话香港而家已经变到一个管治唔到嘅地方吓、啊。之前就系话因为曾荫权呢个原连同埋呢班港英余孽，令到香港完全管治唔到。因为你冇做嘢咯，点解人知叫冇做嘢啊？你头先问得啱啦，冇贯彻北京吓、啊、要香港人爱国呢个主义啊嘛。阿爺同你讲乜嘢？ 咁其实真系话， 阿爺叫你夹硬做，你又话唔得。 其实真系话佢开头起咗闹，咁佢咪领功咯？ 而家就起唔到， 唉， 即系咧， 就系男人起唔到机， 就系起唔捻到机， 就俾人清算啦。 喂。呢樣嘢，大家咧，即係有少少時間咧，你真係睇下2013年、2014年、2015年呢三年所謂叫做重大政治事件，你會發覺呢啲重大政治事件喺之前咧，唔係冇發生，而係影響唔到 actual 呢、這個即係香港政府嘅管治、尤其是立法會。即係講白啲就係話呢個政，即係呢個地方仲係管治得到嘅。即系我简单啲嚟讲，就系曾荫权管治嘅时候，香港仲系管治得到嘅、完完全全系因为梁振英上场，呢、這个香港先正正式式变成一个管治唔到嘅地方，而令到西环要直接去微观地管理香港，要点样安插一个唔得掂落嚟啫？喂，嗰个捻人啊，全政府知道佢，揾佢去影印都嘥时间噶。点解嗰个人外访特别多啊？啲政务官嘅流传系唔想佢喺香港啊，唔想见到佢，你唔好出现咯，你咪游浮咯，你要几多钱咪批你咯，你要住啲咩总统套房冚唪唥，俾间靓房你住啊！你住捻到最好，你同埋我老婆走人啦、啊！你唔好喺香港笃眼笃鼻，你一嚟到就搞事。你香港见到佢开 meeting room 咪梗系一件事啦，阿爷有 order， 即系嗱，点解嗰啲咩 BCA 咩 TS， 喂，嗰啲咁嘅嘢完全系无关痛痒嘅事嚟，点解香港政府系唔可以令呢件事胎死腹中，或者唔可以撤销 TSA 啊？嗰个系一个政府管治嘅威信嚟噶嘛，即系对于北京嚟讲，而家你班泛民嘅议员吓、啊，就喺呢个曾荫权嘅影响底下，喺呢、這个。英国 TSA 都系到曾荫权嘅， 英国政府嘅优良嘅民主传统底下，你而家左右紧政府施政、啊，我点解唔 DQ 你啊？我点解要对你嗰个所谓叫政治头子曾荫权为首嘅港英余孽，点解对你客气啊？我而家搞到身败名裂，不但止，搞到仆大冚家铲。嗰、那个唔系，即系嗰个唔系纯粹系一件事，哇！点样香港冇？唔系嗰样嘢嚟嘅，而系喺政治嘅层面，即系大家永远要记住呢句说话：边个决定大陆走咩路？当然你答我系习近平，但系习近平系咪一个人谂嘅咧？你唔信啦、啊，系咪啊？佢有班智囊噶嘛？嗰班智囊嘅自称系咩人呢？佢唔会话俾你听，佢系做大生意嘅人。即系如果系江泽民嗰期嘅，我相信系。但系习近平而家统治嘅系想建立一个中共王朝，喺佢身边嘅智囊全部都系所谓叫大政治家，唔系话佢好 acclaim 嘅大政治家，而系话佢睇嘅嘢唔系仅仅我哋呢一代，佢等紧系20年后、30年后、40年后、50年后，如果仲有中共嘅话，咁当嗰一刻。佢哋要实现嘅一个大中国主义，佢哋要觉得你所谓叫习近平呢种叫资本唔系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可以走向世界嘅话，佢就喺嗰个允许资本家入党嘅共产党，佢点样同你讲呢啲歪理啫？佢用好捻多时间洗你脑嘅，咁问题就系个过程就系要哇要令到好多唔合理嘅嘢发生，要令到你戇鳩咯。而家你咪睇到咯，喂，而家呢三几年发生嘅嘢系有理据咁冇理据，审曾荫权咩公共性要审咁捻耐啫？唔需要啊，呢件事发生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呢啲事所有都眼前发生。 嗯哼， 咁你点啊？即系所以，我觉得真系。其实香港系死紧好耐 ，Hong Kong is doom。我好记得呢句说话嘅，但系问题就系话 doom 咗之后，你点样继续喺呢个香港生存？即系当然有，即系我唔会突然间跳过建制，话俾你听，哇！我而家代表民建联讲嘢啦，即系我真系唔得咯。 可能工联会咧， 工联会都唔得啦。啊，汤家华 新闻党 啊，新闻党啦， 你玩机啦，你又起机啦，你又 得。即系喂，认真咁讲一句，唔系话你会觉得香港死唔死嘅问题，而系话喺呢个死咗香港。你点样生存？ 即係你要諗定嘅就係話，你有啲乜嘢要抗爭？你抗爭形式係點樣？ 嗯、 你而家嘅抗爭綱領係咪仲係同你以前一樣呢？即係呢一樣嘢，我又講好耐。 呢一地兩檢咧，就睇唔到啲嘢啦。 啊，可以咁講。 O、okay. K， 即係當然唔係話我覺得嗰樣嘢重唔重要，而係話即係當所謂叫泛民光譜。而是话要坐埋一齐有共同纲领嘅时候，就呢样嘢系长毛讲嘅。喂，即系冇乜人听过啦，好师大讲。喂，嗰样嘢系一个共同纲领，有啲乜嘢大家要去尽去呼吁嘅，你就要大家一齐一质阵俾一呼一呼白应。即系等于你如果觉得一地两检系非常之紧要嘅，唔该有个政治领导嘅，即系自称系政治从政嘅领导者走出嚟话俾我听，我而家呼吁紧个200,000围电话煲底。你呢个咁嘅魄力唔得，你都继续做。即係當然個政治由我哋自己負責，咁我先覺得香港抗爭綱領仲有喺度，大家仲會做一樣嘢。 Mm-hmm. 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冇呢件事嘅時候，唔緊要，你話俾我聽有啲邊啲事你會做，即係譬如喺民生方面你要爭取啲咩嘢嘅，你要希望香港人支持你啲咩嘢嘅，表決嘅時候做啲咩嘢嘅，呢啲先係有意思嘅嘢，你就唔好話俾我聽。即係當然。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嘅系教育选民，而教育选民嗰样嘢系必须要超越你所谓叫政党你自己嘅政治利益，所以唔好成日思考你自己嘅政党有冇人支持，你自己嘅政治路线啱唔啱，而系话头先阿 Pegasus 讲得啱，唔系话你同唔同意民主党做嘅嘢，而系话所谓叫泛民光谱咁捻阔嘅，佢有啲咁捻保守嘅人。你方你珠海特可以说服佢哋咩？唔会说服到佢哋，佢哋系要佢哋系要林卓廷噶，你信我啦。佢哋系要佢哋系要佢哋系要尹兆坚，你信我啦。你唔中意佢一件事，佢哋系 cater 呢啲人嘅。你系想呢班人变做浅蓝，抑或系浅黄？你屌佢，佢只会变得浅蓝。佢一人唔出嚟投票，佢唔会系浅黄。你个光谱里边系需要有啲好简单共识，例如 A、B、C。当时大家。个个做都好，林郑都系 A、B、C， 佢就唔可以系689啦。而呢一样嘢系咪有实质嘅成果呢？咁我确实系啊，吓、啊，即系你睇到一样嘢 ，So B 搞唔掂，你就知道啊 ，A、B、C 嘅策略系 work 过吓、啊，即系起码都有个苏敬恒呢个人铺面先啦、啊。如果冇呢个人唔铺面咧，嗰、那个系萧嘉仪啊，只有萧嘉仪。咁你觉得系咪好啊？系咪好健康咧？咁即系你判断一下啦。但系即系我心目中，我真系觉得，你既然系觉得香港抗争呢啲旗帜系唔可以倒下嘅时候，你不如谂下，真系有啲嘢可以跨党派去做，重新定立一个政治纲领，有啲乜嘢要争取嘅？即系我觉得大家系需要有啲共识嘅。 唔知道、啊、你问我，姓兴叫饭盒会噶、啊。 饭盒会，大家坐喺食个叉鸡饭好简单，你觉得有嘢倾到出嚟嘅？阿华哥，啊屌！ 喂，你唔好咁讲，我倾嘢就系咁咯。 系啊，有冇嘢？有冇嘢倾到出嚟啊？ 诶、哎，我 呢啲嘢倾唔掂嘅，下次开会 call 啦。 咁啊，佢系啊，唔关我事啊。 咁啊，系咯，即系所以即系认真嘅，即系唔系真系。如果有啲嘢覺得大家係唔應該繼續糾纏嘅，唔該你泛民陣線裏面自己傾清楚，有邊啲覺得唔應該糾纏嘅，同選民交代；有邊啲嘢覺得要誓死爭取到底嘅，唔該你傾一共識出嚟。你就唔係話呢啲人覺得呢一樣嘢一定要揮到底，嗰啲人覺得冇乜所謂，呢啲人覺得係唔係都要嚟㗎啦咁。呢啲咁樣即係唔係團唔團結嘅問題嘅，而係話呢啲咁嘅策略咧，你係團結唔到大部分嘅香港人嘅。 應該。无所适从咯，其实系 系 呢四个字好混乱嘅，其实 呢四个字好系无所适从， 无所适从唔知想点。 咁你咁啊点搞咧？即系我又唔识搞，所以我唔系从政，我退咗落嚟啦。吓，你觉得你自己得嘅人继续谂啦，系嘛？即系仲系会去选嘅人继续谂，你选唔选啊？ 选咩啊？ 我唔知道你选咩啊？你选咗区议员得，立法会议员得，选选委又得， 氹佢做学生会咯。 系啦， 做学生会都系选嘅。 系啦，你翻去中大、翻港大读书啦，乜嘢选学生会做下本土装咪好咯？科大好啲， 好啲啊！ 因为我老婆都系科大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啊！呢集啊非常之 over one， 多谢大家，下个礼拜再见，拜拜。多谢华， 唔使。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